整晚不用睡。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1:30，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今天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活力982居然请了歌手现场来台唱，会想说是不是过来砸场子的？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在怕，因为我们嘉宾超大牌。 我刚才就说，我说就别让他们走了，是不是？ 留下来 PK 一下嘛，正好挑战一下新歌声。 对，挑战新歌声嘛，挑战我们的大牌歌手，今天的嘉宾。 是的，是的。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先通过一个小的照片来认识一下哈。哎，现在正在我跟孔文之间出现的这位大美女呢，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曾丽，让我们掌声欢迎曾丽。 哎，欢迎欢迎。 跟大家打个招呼，哇，超级美的， 谢谢。 对，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曾丽啊，但今天一期节目过后，肯定会被圈粉。 是吗？然后呢，也跟这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次啊，这个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来到啊唱吧啊，和我们的深度互动平台唱吧，然后点击发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还有花椒啊，搜索活力982，也同样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现在跟随着孔文的指引呢，我已经打开了我手机当中的唱吧，然后呢，看到了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女金领和餐厅驻唱歌手的双面人生。 哎， 所以今天是来了两个人吗？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既是女金领又是餐厅的这个驻唱的歌手哈。所以我们还是一起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了解一下曾丽的双面人生。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中的节目的嘉宾，今天有点话都不会说了，咬到舌头。 你什么情况？ 来今天欢迎曾丽来。那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个放片花的过程中啊，大家有看到一张照片，这是今天曾丽带来的。哎，这是在干什么？感觉好高大上啊，是一个颁奖礼吗？ 对，这是我们去年的年会的一个颁奖晚会。 还是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你究竟是做什么的，只是我们介绍了一下，说是哎，双面人生。 对，我们的题目就起得很吸引人啊，还是自己跟大家来揭晓一下。 哇，这个标签打得我好紧张，因为我是一个工科女，其实所以我今天在这个文艺范儿的这么一个现场，我自己特别紧张，我都不知道这个话都能不能好好说了。对，其实我是在那个就是高科技行业一直从事，就是从技术一直到这个最后做到公关，一般跟政府啊媒体。然后你刚刚看的那个照片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那个年会的活动，然后也是当时突然觉得没有那个预算了，然后领导说那要不这样吧，反正你们也以前做过主持人，那要不你们就自己来主持吧。结果就经历了那种半夜写那种各种串词，写到那种3点钟的那种时间，然后最后反正整个下来大家觉得哎还行，看起来好像还有点那个样子。对， 在我们唱吧的直播平台呢，清新 boy 来到了活力982的直播间，他说曾丽好像蒋雪儿啊， 就可能是一个明星， 哇塞， 就很有明星像的这种感觉。 哎，这个时候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青青酱啊，真的是每回来都给我们刷礼物，现在一直在联机，爱你，我们也爱你，谢谢。谢谢。 是，那今天呢，曾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说自己是工科女，而且一直从事的呢，是我们眼中的这种女精灵的生活。不过呢，音乐在她的生活当中却从未缺席过。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用一首歌的时间，让曾丽用歌曲来征服大家的耳朵，然后我们再来细微的了解一下她的音乐生活。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先唱， Adele 的那个吧。 先唱 Adele 的那一首什么歌呢？ 上来之后就是一首高难度的歌曲。 是、在这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听到曾丽的演唱了。那接下来呢，请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表演区，曾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现在可以移步到表演区。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烈开 播。大家好，我是张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刚刚有看到很多的明星都给我们98.2开播发来了贺词哈。我们开播这么长时间呢，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也迎来了很多爱唱歌会唱歌的音乐爱好者。那今天曾丽来呢，带来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她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是不是能感觉到有一种在餐厅的时候你会看觉到一个特别有感觉的那种女歌手在唱着爵士歌曲的那种感觉？ 哎，对，其实在那种餐厅如果有这样一个氛围的话，会觉得让整个人非常的放松，觉得生活都是美好的。 那在这之前呢，要不要先小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为什么选择它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作为第一首献给大家的歌曲？ 对， 这首歌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手Adele，应该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然后这首歌觉得是， 让人觉得很有感觉的一首歌，让你感觉到我的爱，在这么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又纷繁繁忙的这个世界里，然后大家每天都有各自的生活，我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让别人感受到，哦，因为你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所以选择了这样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感受一下。 好，那我们就伴随着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曾丽就可以准备开始了。这是来自 Adele 的一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大家现在听到的不是 CD， 而是来自电台当中真人版的演唱哈。这是来自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曾丽，非常感谢曾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先进入魔音秀的环节，来了解真正的曾丽的双面人生。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会想问说家里有人是从事音乐行业的吗？因为通过来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嘉宾的经验总结出来，会觉得基因这个东西真的很强大。 对，唱得好是有传承的。 是、刚刚这个表演一看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绝对不是像我跟孔文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可以达到的水准。 对，深情， 太谦虚了。 对，我听到了深情。你听到了什么？ 感动，就是故事，我听到了故事、但是我们的故事要留到最后去讲。 对，那其实我们的感觉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对， 好开心。 那其实大家不是很了解哈，其实曾丽呢是一个海归，不是地上爬的那个海归，而是呢他常年是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那从小的时候就是喜欢音乐吗？ 对，从小的时候就学那个电子琴、然后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去从事这个工作，但是爸妈觉得那我们家也没有这个这个圈里的人啊，然后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条件，然后就培养你。但是我从小就一直在做跟音乐相关的各种事情，包括我妹妹算是这个基因的一个部分嘛，她自己是美声的这个师级，我也一直为她特别骄傲。如果真的说起来是从上一辈延续的话，我奶奶倒是那个冼星海合唱团的团员。 冼星海合唱团， 对， 哇，这真的很有历史跟传承了。 那其实还是家里还是因为有奶奶嘛，还是有这个，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相关系 啊。但是就是父母那个时候还是不同意，就是单独的走上音乐这个道路。 没错、这个也是跟父母一个比较大的叛逆的一个点吧。 是，可能曾丽自己不好意思讲哈。咱之前我们聊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特别好玩的小故事，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有的时候嘛，夏天的街头通常会有那种就是做卡拉 OK 生意的这种人。小的时候呢，小曾丽就被爸爸带着去街头转悠哈。别人都是说，哎，这个做起卡拉 OK 的生意，就是说你唱一下，然后我唱，你给我钱呢。但小曾丽自己试着唱了一遍之后，那个卡拉 OK 的人就不收钱，然后就是说你多唱几首，我不要你的钱。 就是能把大家都吸引过来用歌声。 对，就特别有意思嘛。那个时候，哎呀，暴露年龄了。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在外面唱歌是唱的那个叫什么《千年等》。 哦，千年等一回。 哎，对的，还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来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嘉宾，这叫做宋敏，当时他演唱的自己的那首歌，他之前参加过超女。然后他演唱过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我们也想说哇，超女的选手一定拿出来什么各种高难度啊， 对， 然后飙高音的歌曲。没想到他选择了《千年等一回》，他说因为这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对，其实那个年代就是大街上有一个那个卡拉 OK， 然后还是那个那种大头的那种电视， 对， 接着两根长长的线， 对，然后你要拿着那个麦， 对， 牵线牵， 对，比如说唱一首歌，那个时候应该还挺贵的，五块十块， 哎，对，还 是 那时候算真挺贵， 哎，还挺贵的，对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在街头听到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也是一回潇洒走一回 啊，有， 是吧？ 对， 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标签， 确实是，对， 是。那其实呢，曾丽后来呢也是等于说是步入了这个工科女的这个步伐当中，然后做的事情呢自己讲了哈，她是一个特别叛逆来形容自己的性格。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直播间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的平台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做过哪些叛逆的事情。同时我们正在花椒直播，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没错。 你做过哪些叛逆的事情呢？直接就开始问了。 对，直接说吧。 哎呀，这个就好多故事啊，希望我爸妈不要在这个电台旁边。 对，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第一个国家公司把我想要派去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我爸妈当然就很不开心了，说哎呀，那这个会不会不安全啊，会不会对那个 女孩子 身体啊，女孩子嘛，又独生子女， 对对对， 觉得太远了，太危险了。然后当时有各种同事就跟我说，这个派的国家呢，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混的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女生同事，都是男生工程师，你自己做好准备。言下之意，反正你自己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谨慎一点。结果我想，反正有人活下来的地方应该我也活得下去吧，我就去了。然后第一个国家就去了印度，然后发了一张那个照片给静瑜之前。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应该是22岁的时候， 对， 看着出来很青涩。 对，去了泰姬陵，然后去了印度的一些地方，自己到处走。然后在那段时间学会了练瑜伽，学会了做那个羊肉汤，因为我们印度的那个小厨子特别有意思，是一个本地印度的一个小偏远山村过来到那个新德里打工的一个人，然后他自己那个非常怎么说呢，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然后跟我们经常喝着小曲，对，然后教我们做各种印度的豆子，说你们中国人的胃喜欢吃肉都是那个叫什么垃圾场，他说我们的胃都是绿花园，因为我们都吃豆子呀，我们都吃那个素的东西为主，所以后来发现哎呀，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呀，天天吃豆子这真的过不下去，好吧行吧，那就自己学着做羊肉汤吧， 自给自足开始学。后来发现去了国外的很多人啊，爸爸妈妈都会问说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啊，就觉得说知识先放一边，厨艺倒是有了很大的长进， 我会做什么什么了， 是。那除了这些叛逆的事情呢，现在我们抛砖引玉出来了，我们的嘉宾已经提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曾做过哪些叛逆的事情，包括其实后来刚刚曾理也讲了是独生子女又是女孩，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在国内生活的，但是自己去了那么远的国家，然后自己一个人工作生活，并且把事业也经营得有声有色，确实值得很值得竖一个大拇指给你点赞。但除了工作之外哈，曾丽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其实呢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中国好声音有人别了一张号码布，哎，这是当时有参加比赛吗？ 对，有，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是如果只是工作，觉得太无聊了，地方又很小，然后我就跟几个新加坡的一起爱好音乐的朋友组了一个乐队，然后我们在一个民歌餐厅驻唱，然后驻唱，走着走着发现，哎，大家还比较认可我们，后来我们就去一起去结队参加了一些当地的那个音乐比赛，然后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快后期，我们基本上没有在那个民歌餐厅继续唱，因为我们的鼓手去了美国读书，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哥们儿也去了哪个国家去工作，然后我也经常飞来飞去，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就是非常这个规律的去在民歌餐厅驻唱。后来发现，哎，有一个中国好声音来新加坡了，哇，那在大那个天朝，如果你去那个海选，那可要经过重重的各种海选啊。我说好吧，在新加坡应该可能我们还有一点点这个小渠道或者是怎样可以加入吧。后来又发现我们还没报名就已经有渠道找上我们了，说，哎，那个你们要不要来试一试啊，然后我们就是应邀去试了一下，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走到央视这么高大上的地方了 啊。那个时候 这是浙江卫视啊， 浙江卫视，对 对 对, 对, 对， 没有走到电视台，但参与了一把，过了把瘾。 对，我们大概过了三轮吧，就是可能离那个最后差一轮。 那个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是这个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跟乐队一起， 好像唱的是什么我忘了，海阔天空吧， 海阔天空， 对， Beyond 的 海阔天空， 对， 你们怎么都是这种歌路，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唱应该就是一些我理解的，就孙燕姿啊，本来就新加坡歌手嘛， 对， 是，对， 那我下次可以试一试， 对，这种歌路直接一上来就 Beyond， 感觉女孩子玩摇滚是一件蛮酷的事情哈。我们同学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看到曾丽很多参加活动的照片，这张是做什么？ 这一张我看一下，哦，这张是一个在新加坡当时去带了我的一些客户回国，好像是在国内参观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工作上的照片，就平时看起来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唱起歌来就变成这样了， 哎，这就是双面人生嘛，哎，女精灵那个餐厅驻唱员无缝衔接，这一张呢正在演唱的， 对，这是我们在一个也是在一个活动上，我跟我一个同事一起在为大家现场，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演出的照片，打扮起来美美的，工作当中非常的职业， 哎，非常的干练，就是反差很大。 谢谢。 那在餐厅唱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个餐厅因为它跟其他的一些小酒馆啊一起，大家 通常想到的驻唱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那个地方我看中的是他完全不卖酒， 不卖酒， 就是卖酒的地方才赚钱。其实这个民歌餐厅是新加坡最老的一家民歌餐厅，他基本都不怎么赚得上钱，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营这些酒水啊这些方面的商业的这个营收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大家就一直能保持一个很固定的这个粉丝，可能像你们这个新歌声这节目一样，大家就是冲着你这节目你本身这个内容来的，所以过来的人都是真心来听你唱歌。然后我们的歌都是他们点什么我们就得唱什么，当然有一些你不会的你就会跟他解释说我能不能唱这个歌手的同样的别的曲目给你啊。然后我记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在我生日的那有两年吧，就是有完全不认识的歌迷给你送了一大束花，然后跟你说其实你真唱得很棒，我希望能够继续在这儿听到你唱歌什么之类的，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受鼓舞。因为我们那个民歌餐厅的所有的驻唱的歌手全都是像我们这样有自己的专业工作，但是有各种能文能武啊，会键盘弹吉他，会唱各种的， 啊， 特别特别赞， 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大家为了音乐为了唱歌。 因为其实新加坡虽然地方很小，确实有这样的传统，因为像新加坡民谣、新谣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 都是有这种在街头大家几个年轻人大学里面组一个社团，所以有这样的氛围，你在这个地方感觉有人非常纯粹的听你在唱歌，而且 感觉特别好。 被你感动，还给你送花， 对，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清新boy也问了，他说有没有感动的眼泪哗哗的？ 还真有， 我们的朋友问的，确实也非常 还真有的那些 moment， 比如说有些人可以过来在我们那个民歌餐厅去策划他的求婚，我经历过大概四次。就是特别感动，然后过来跟我们说，哎，待会儿在什么环节，你们能不能唱这首歌，我们就不点了。 哪一首？哪一首点的最多？就是求婚的时候， 比如说 特别 king 唱 ，It's a beautiful night，就是那首。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就是那首，特别多。 这 NBA 也经常放。 NBA 现场有人求婚的时候这么做， 哦，那就更加有意思了。 对， 是能感觉到这种双面人生带给人的快感哈，在工作当中干练职业，在生活当中率性随意。既然聊到了音乐呢，今天呢，曾丽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私房歌曲。最开始的时候跟曾丽沟通的时候，他说自己特别喜欢听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些音乐剧的歌曲，大家现在听到呢，这个配乐呢，就是《妈妈咪呀》当中的那首非常经典的伴奏。 Didn't know you would be here. Guess you thought that I knew. As I walk with your shadow. 不好意思，因为我手动切错了，所以这可能是他推荐给我的另外的一首歌曲，叫 Seem So Real。 对， 这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大火的这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一个插曲。 对， 所以你也是在国外也心心念念的追着国内的歌曲。 对，实在被刷皮的实在刷的就不能不看了。 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歌呢？ 他的歌词我觉得挺能切入很多人的心绪的 ，Seems so real。他在很多时候是，男主人公想要跟女主人公表白，但是最后好像不太能，就是有点词不达意的时候，突然很适时的这样一个音乐切入进来，就感觉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又是那种清幽的音乐，如果你在很繁忙的一天，然后你回去比如说做自己的事情，做 我们想象一下，女白领回家了之后脱掉了西装，这个时候呢躺进自己的浴缸里面倒一杯红酒，放着这样的一首爵士风十足的歌曲，可能您现在正在路上开车哈，不妨畅想一下，待会儿回到家可以听着这首歌一起放松放松。 Touch has left me wanting more each day. Now I don't care if we have to rush. Just tell me that you'll stay. 除了刚刚曾丽的演唱呢，还有这首 Seem So Real 也是帮他圈了粉丝，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表达了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哎，清新 boy 这是打来了很多个棒啊，然后打来了这个这叫什么这数不过来的赞。对，表示 表示对这首歌和曾丽的喜欢，谢谢谢 谢。 嗯， 是的，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不妨可以点击关注，这样每天18点钟您都可以听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上的挑战新歌声。 嗯， 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是像曾丽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想要找到一个平台来表现自己，然后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呢，也欢迎您和我们取得联系，发送自己的演唱视频加上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可以了。哇，这次真的是漂洋过海来唱歌 啊！太荣幸了，跟两位那个美女帅哥主播， 是 非常开心。 除了刚刚的这一首 Seem So Real， 我们还有刚刚推荐给大家的 啊大赞的这首， 嗯，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私房歌单，因为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是在通过看我们的节目来丰富一下自己的歌单，说哎你喜欢听什么，哎你又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歌我没有听过。 对， 我还挺喜欢这些，就是偏不能说古典吧，应该说经典的一些 musical，就是因为我经常因为工作会各处出差嘛，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些经典，比如像 Mamma Mia 或者 The Wizard， 还有狮子王，还有特别是像 Phantom of Opera， 这就是在可能音乐剧里面的鼻祖级的这么一些作品。然后我喜欢在各个不同的大城市里面，他们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班子来演绎同样的一个这个 musical， 然后他可能带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你当时的心境不一样，你看到的感受可能也不一样。 是，所以说在新加坡的话，如果有演出你也会是第一波去追的那个人。 绝对的，演唱会和 musical 都会第一波追。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让曾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你经常听的哪些歌手啊，或者说哪一些歌的名字啊，给大家做一个自己的私房歌单的分享。 嗯，这个就真的太多了。我喜欢听的好像，哎呀，完了又要暴露年龄了。我喜欢听的真的还都比较经典，比较可能年月久一点吧。 嗯， 我特别喜欢李宗盛的歌 啊， 李宗盛的《山丘》《漂洋过海来看你》， 嗯， 还有《问》。执迷不悔，还有他跟林忆莲写的一系列的歌我都特别喜欢 啊，非常有味道。 对，非常有味道。哦，他的那个演唱会我应该看了，也是看了三场吧。 能买到能抢到票厉害。 哦，对，这个票也是各种故事。对的 哈。 然后除了李宗盛，应该还有一些女歌手，比如说顺子，我应该是一直都很喜欢，非常他的那个声线，还有他对歌曲的诠释和情感的表达我都特别喜欢。然后还有一些像柯以敏，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主流的，他以前是唱应该是这种经典歌曲，然后他转路变成了一个流行这个歌曲的。 近些年是在很多这个节目的评委，评委席能够出现他的身影。嗯， 没错。然后还有谁，还有像张惠妹，这个就更不用说了，阿妹这是我的女神，也是演唱会从来没有 miss 掉过的。 大概可以从这个歌路哈了解到曾丽的性格，还有对音乐方面的一些偏爱。 嗯， 那今天除了这些简单的歌手还有歌曲的推荐呢，曾丽也推荐给大家了一支 MV， 而且当时呢我问到 MV 的时候，她几乎是不加反应不加思索的就提出来了。 对， 这支 MV 想必也有故事，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吧。嗯，就是那个 Christina Aguilera 的 Say Something。 嗯， 对，当时看到这首歌的 MV 也是之前静宇给大家放了一张照片，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在一个活动上和一个男生，对 对， 就是 当时这个男生是推荐我参加了我们公司的一个青歌赛 啊， 然后他当时因为他是 base 在总部 base 在中国的，然后当时跟我说哎咱俩组个队咱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吧。我说啊你不是去年都已经得冠军了吗，你还这个怎么又来了。他说哦我们这个活动是每年都有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下，说你要是什么时候回国出差要不我们参加一下，结果就拉着我去踢了个馆，结果一不小心我就得了个公司的冠军， 一不小心就踢成了。 对，就很幸运。然后之后他就说看来这事儿成啊，要不咱俩就别在这儿工作了，要不咱俩就 出道吧。 对对对，我们就出道干点啥。然后我们俩就找了几首歌，就其中 Say Something 就是我们俩找的一首对唱的歌曲 啊。 是， 然后看了这个 MV 以后就哎呀心彻底就被他给化掉了。就是表达对逝去的一些，还有可能你想要得到又没有得到过的一些爱的这么的一种情感。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曾丽给我们推荐的这一首 Say Something。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Followed you. And I'm saying goodbye. 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鲸鱼。 大家好，我是孔文。节目进行到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 嗯，是的。那要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曾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还在吗？ 是的， 你要关注啊。 哎呀，比较了解我们节目套路的话哈，这个时候呢就知道我们要讲故事了。在这里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再次重申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嗯， 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啊，在唱吧我们的合作平台点击发现啊，也会有这个直播一栏，然后还有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同样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周围的朋友们，分享给小伙伴。谢谢大家。 是的，非常感谢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茄子小姐一连送了我们六个金话筒哈。 哦， 然后呢，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正在唱吧的直播平台上，方姐真心朋友也是老朋友，她来表扬了一下曾丽，她说好漂亮啊。 谢谢， 啊，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留给你讲故事了。今天最后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是 顺子的回家。 哇哦，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曾经 对我看了一下，好像那天找歌词的时候发现没有很多的什么那个歌唱比赛的人很频繁的演唱这首歌。并不是很容易演唱的一首歌。然后故事呢又很，应该每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带了不同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想讲一讲去年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一些事儿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去年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一些事情都纠结在一起，然后发现自己应该是走到了一个谷底吧，然后 低谷期 对，然后觉得就想要做一些让自己的把自己的一些极限再往前推一推的事情。然后我一直可能在这个音乐啊包括这些文艺的东西方面自己是觉得还比较有一点点小对兴趣的。但是在体育方面简直就是特别白痴，所以呢去年就在想，好吧，那既然在人生的低谷期，那就更要再 挑战一下自己，做一些没做过的事情。 没错，在自己的身体啊各个这些健康方面那一定要保持更好的状态。然后就去一言不合就跑到一个印尼的火山上面去，想要去爬一个火山试一试。然后为了那个爬那个将近4000海拔的那个火山，简直没把我自己的面小面就差点就没了。 提前也会做很多的准备，要不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三个月的楼梯， 所以是在爬山特别艰难的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要来爬山？我想回家。 对，然后去了之后，我还是回家吧，还是家好。 然后 不是这个意思了。对，这个特别有点小曲折的一个故事。我们爬到那儿的时候，我 因为当时想要省点钱嘛，觉得这个假期啊各种东西我们纠结来纠结去，大家一起一帮人一起过去订了一个航班，中间要在印尼的那个龙目岛那儿转一次机。 嗯， 后来发现转机的时候我的行李突然就没了，因为可能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太着急还是太欢欣鼓舞，走进去的时候发现可能没有刷到我，人家把我的包直接给拎走了，以为我没有登机。 哦， 就到了那儿之后发现山顶是零度，如果你没有那个包裹里面的东西， 哦， 你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嗯， 最后纠结来纠结去，反正处理了各种这些危机的东西，正好跟我的工作还有点相关，就变成了危机公关。 嗯， 公关完了之后发现好，终于爬上了山顶。 嗯， 觉得 也是一个挑战自己的过程嘛。 对， 是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是先来唱唱歌，待会儿再一起分享 好 故事。一首来自顺子的《回家》，由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曾丽为大家带来。感谢曾丽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首《回家》，听出了满满的故事感。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等下一次再邀请你来继续讲故事了。 嗯， 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耳朵明明约好了，只为谁 起一整晚不用睡。我